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一起来和亚威听听资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相关意见，明确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药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首次服务十一假期，受旅客热捧，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座率达96.2%以上。9号上午12:13，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发射升空，这是中委双方在航天领域合作的第三颗卫星。据国家外汇局网站消息，截至2017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85亿美元，较八月末上升170亿美元，升幅为0.5%。北京市已提前两个月完成国家目标任务，全市676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在7月底前完成与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的对接。明年参观故宫的体验将再升级，基于大数据分析，明年试行分时段售票，届时观众可以选择当天的某个具体时段入园。举世瞩目的珠港澳大桥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竣工，东接香港，西接珠海厦门，全程55公里的珠港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北京再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待遇标准，为全市享受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群体每人每月再增加50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FM 九六九。 陶若尚在场已经是54岁了。梅艳芳唱过《坏女孩》的叛逆，也唱过《似是故人来》的典雅，唱过《烈焰红唇》的性感，也唱过《梦里共醉》的传统。她唱出自己的千愁万绪，也唱出了自己的爱恨情长。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十一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多数人都已经返程，回到了那座城市，继续奋斗，继续努力，继续去追逐自己的理想。只是有些人怕是舍不得你走，离别时彼此都装着欢笑，内心却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舍。于是父母总会在你离家的时候让你带上家乡的美食，多带一点，多带一点，爱吃就多带上吧。父母啊，巴不得让你把他们也带上。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满了沉甸甸的爱，都装满了说不出口的牵挂和不舍。

国庆中秋假期，全市高速公路交通量约为1854.75万辆，日均231.84万辆，同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6.08%。在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0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浙江公布修订后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指出有劳动能力但无正当理由多次拒绝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与其劳动能力相适应工作的，将被取消最低生活保障资格。广州近日发布租赁住房标准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出租用于居住的房屋，承租人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当地时间9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H 泰勒获奖。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怎样的情深意义？ 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 张宇，月亮惹的祸。以创作艺人身份立足歌坛的张宇，自出道至今一直都有稳定的市场销量和创作口碑，爆发力又兼具细腻情感，是与世情歌的标牌了。虽然音乐的潮流随着新时代出炉一直在变，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不随波逐流，每首歌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今年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王菲《但愿人长久》。

少年鲜衣怒马，中年皮松肉垮，这是残酷人生难以回避的事情。但不要以此为借口，堕落成令人厌恶的中年男人。脸上发福不可怕，肚腩腱起也不可怕，穿秋裤和端着保温杯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活出油腻感，可怕的是顶着一张并不讨喜的脸在饭局上说一些并不好笑的话。对于外在，至少一定要保持清爽，如果不能保持身材匀称，那就保持精神面貌的清爽吧。勤洗头洗澡，剪鼻毛剪指甲，脸弄干净了，衣服穿得体了，用对自身的尊重来表达对世界的尊重。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也在

装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一千零一夜，夜夜看到他思念，究竟谁让他有那么忧郁的脸。一千零一夜，夜夜听到他流泪，不知该怎么去安慰。是真心都疼真心，让我就从今夜起在身边为他清唱温暖的旋律。 数字情歌是邰正宵的专利，也是这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了，使我们能见到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几乎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呢，都能够至少看到一首有关于数字的歌曲。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合称为三千情歌，让巅峰时期的邰正宵有着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感觉了。969都市夜归人，我是雅薇，再来听到的是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全都是你。

夜市也是灿烂街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是你要逐一倾斜，人潮未察觉什么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